that was when I ruled the world. 21:06，35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九月最后一个周一晚上第一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工作男叶谦，全新的一周开始，我带来一首开工歌曲，就属于是应该给大家能开启场面的，所以我就选这首 Coldplay 的 Viva La Vida 给大家。 哎，这首歌在当年可真的是红极一时， 是。 时间到了2021年9月27号，大家对于今天的星期一来说呢，其实脑海中的概念是星期二，因为昨天他们已经上班了。 哎， 但对于我们来说呢，是全新的一周。这周五呢，大家就要迎来十一的假期了啊，所以说再好好的工作几天，就可以迎来7天的豪华假期。 对，好好的把这一周的工作做好。 嗯，星期一的晚上。谢谢各位第一时间来到男左女右啊，这是在晚上我们的一种默契啊。如果登录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的话，你会看到很多和你有默契的人。每一次登录呢，都会为男左女右的 KPI 做贡献，我们会在后台感知到到底有多少人在收听这档已经14年之久的节目啦。第一时间有你吗？ 累了不要见外，把我挖起来。个痛快，看不惯朋友有难，谁还冷冷的围观？我的手心为你握起来，烦了不要见外，把我找出来，陪你负担，续杯咖啡的温暖，一直暖到你想开。你心情的坑洞让我来填满，昨天会被今天明天来取代，动心的感情不会淘汰，关心常在。就算你我在热闹喧哗中走散，有机会温暖，一直暖到你想开。 你心情的坑洞让我来填满，昨天回避，今天明天来取代，动心的感情不会淘汰，关系藏在，就算你我在热闹喧哗中走散，有机会只要你被孤单压得叫不出来，我第一时间送出关怀，热热带身陪你感慨，照片那边那自然围着你抱紧你，相信你的我决定， 时候是应该击掌啊，大家彼此都会心里很默契的觉得眼前这个人就是很懂自己的人，此生啊能够拥有这么一群志同道合懂你的朋友是我们最大的幸运。而于我和叶谦而言，在晚上能够有那么多累了一天的朋友们会来到音乐广播收听男左女右，给我们捧场。 对、 啊、 理解角度跟剖析角度不用太多啊，就是一个地方，在男左女右，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对，在所有的选择当中，谢谢你在这个时间点里选择了熟悉的老节目。那今天晚上呢，在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当中，小黑板上写的话题就是：懂你的人多吗？懂你的节目多吗？ 嗯 啊，后一句是我在节目里加的，因为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懂你的人，可能有时候你还没有办法大声地告诉全世界。因为全世界没有办法说很了解你的细节，但如果说真的某些时刻里啊，或者某个歌手或者某一个人或者一个你的陌生人陌生的节目，他很了解你很懂你，你大概就会产生这种和他互动的兴趣和乐趣了 啊。基本就是说看一对人马能不能互相聊在一起，哎，如果是互相聊在一起，那就是说你对他的初感觉就是他还算懂我，哎，我还算懂他，能聊在一起。如果一开始都聊不在一起，无论是婚恋还是友谊甚至是家庭啊，就比如说孩子现在经常说我爸妈根本不懂我，就这种他那时候可能是他正在青春期啊或者怎么就聊不到一块去了嘛，这个时候就会产生很多就是你不懂我我不懂你的事情了。 刚刚那首歌呢 F4 演唱的第一时间真的算是回忆杀的一首歌了，小鸽子的舍得，在我们聊天室当中目前是一道杠的选手。他说真的这首歌太回忆杀了，尤其是看到现在在某档电视的节目当中的言承旭啊，一点儿都没有变呢。 言承旭 这点我们是要感叹哈， 你看看 这所有的艺人朋友非常的自律。 是啊， 人家肯定不是甩开了膀子吃甩开了膀子喝啊。 林志颖也是一个例子。 你再看看你， 我 叶谦也还算 好，我也是个例子啊， 在广播界哈、啊嗯、还算是不错的啊。 贾斯汀比伯，嗯，我不知道他能不能撑多久啊，听一下他的歌曲 What Do You Mean， 你什么意思、啊 Of what I'm saying, trying to catch the beat, make up your heart. Don't know if you're happy or complaining. Don't want for us to win. Where do I start? First you wanna go to the left, then you wanna turn right. Wanna argue all day, making love all night. First you're up, then you're down, and in between. Oh, I really wanna know, what do you mean?Cause you're running out of time, what do you mean? Oh, oh, oh, what do you mean? But better make up your mind. What do you mean? You're all for protective when I'm leaving. Trying to compromise, but I can't win. You wanna make a point, but you keep preaching. You had me from the start, won't let this end. First you wanna go to the left, then you wanna turn right. Wanna argue all day, make a love all night. What do you mean? Oh, when you nod your head yes, but you wanna say no. What do you mean? Hey, yeah. When you don't want me to move, but you tell me to go. What do you mean? I wanna know. Oh, what do you mean? Said you're running out of time. What do you mean? Better make up your mind. What do you mean? 叶谦很少带 Justin Bieber 的歌哈， 对，那小帅哥啊、加拿大贾斯汀比伯。What do you mean？ 你什么意思？ 真的就这样哈。其实很有默契的人，非常懂彼此的人，大概就不会老问出这种，哎，你啥意思啊？ 对， 哎，你给我说清楚啊， 什么意思啊你？ 对， 啥意思啊？ 默契就是说一个眼神啊、对吧？有了上句下句是什么，基本上就懂了。 基本上矛盾就是、有人对你自己就是他对你的感觉滞后。你呢也可能对自己的感觉超前啊，这些都是有可能的，所以你基本上矛盾就会产生。 哎，谢谢大家这个懂这档节目啊、因为我有好多朋友说，记得早年间哈、我们节目在很晚的时候，可能比现在相对来说是晚很多的时候，就是在半夜11:30到凌晨1点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叶谦放的歌曲真的是相当的早、 我那个时候我觉得、很晚了才打开收音机的朋友，他应该不是那种很就是说要贼着这么晚还要听流行乐的那些朋友了，可能他想听一些格路的歌曲。 格路那个时候我真的是捏着一把汗哈、但是想一想有些东西呢不去尝试一下你怎么知道他没有可能。 对，你怎么不知道他有那么糟糕呢？ 对，他要么就让他快快的哈 就彻底让他死心、 对，我是这样想的。幸好有一些朋友还真的需要我们在晚上给你带来一些好听的歌。下面这首歌来自陶喆和蔡健雅，《真爱等一下》。 周末守着烤箱，情人节也落单，红色炸弹一波一波轰炸，你怎么还不紧张？ 流浪，会不会世界只剩下我？ 定有人懂得欣赏、 爱情里没有人会是专家，我愿意慢 这首歌的有趣之处在于它的创作背景很好玩哈。首先呢，我们之前没有听过蔡健雅和陶喆合作，因为两个都是创作型的歌手。 嗯， 但这首歌的创作背景你知道是什么吗？ 怎么了？ 那我给你讲一讲哈。 啊，出啥事了？ 有一次哈，事情是这样的。哎，现在不是短视频一拍起来第一句都，事情是这样的。 哎，说说。 有一次呢，陶喆啊在一家餐厅的二楼吃饭。 嗯， 蔡健雅呢在一楼过生日 啊， 他们相互呢打了招呼啊，毕竟都是同行嘛，肯定就打个招呼了啊，但是明显不是特别熟的、 啊、 要特别熟的话就得敬杯酒了， 对对 对, 对， 或者加个菜了 啊，这是酒文化了、啊、 对，他们相互打了个招呼，但没过两天呢，陶喆就把蔡健雅约到了家里，并提议他们可以写一首歌。 哎，你看这个灵感啊，就是匆匆一面他就能启发自己。 刚开始啊，蔡健雅是有点担心的， 也、yeah. 担心他们俩的风格啊不是太合拍。 那你看这还不如戏。 不过他们各自啊抱着吉他相互交谈式的弹唱 啊，查情去了， 就是高手过招嘛、嗯、哈，就是你给我 solo 一段，我给你 solo 一段哈， 对， 就知道大家的这个功力底了，很即兴的便完成了这首《真爱等一下》。而且这首歌呢是陶喆和蔡健雅两个大龄青年，当时哈大龄青年对爱情生活的调侃和自嘲 啊，挺好，合拍合拍。 对，因为我们也感受到在整个歌曲的情景当中，其实有很多我们的生活场景里也有过的类似哈，比如周末守着烤箱， 嗯， 啊情人节落单， 做烘焙， 哎，这个红色炸弹一波又一波，这啥意思呢？就是红包， 啊， 大家在九月底啊十月。会参加很多婚礼 啊，明白了。 对，那天我还看到有一个话题说，如果自己不打算结婚了，还频频的就是给别人红包，这到底怎么能收回啊？ 你这个你要把这当生意，那你就亏了呗，对吧？ 我这事儿可以问我、啊， 你怎么收 回？我就是每一个红包的送出，我都当成是一种美好的祝福，嗯、加给自己的。就是福气的一种添置， 哎，这个就对， 对， 这个思维就很棒了。 是，我从来不求哪一天我这个突然间也有个什么喜事儿，然后大家来恭贺我，把红包回馈给我，回敬给我。我想这样的话，就内心里可能就没有纯粹的感受这件事情了哈。 哇，真的还是给你准备着。 不用不用， 你好好努力、啊、 我不是点你啊，我不是点你， 我这还真给你准备。 哎，我都忘了你结婚我给他多少份子钱了。 没，真的跟不是交情不在钱，反正我给你 这些年啊、嗯、你不管是孩子满月、哎、 对对、 啊、这个各种事情哈、我都参与。 我知道你、 啊、 你是会记住的。你这种人不会忘的。 不重要了不重要了哈，毕竟这是好事嘛。而且你去参加婚礼其实是给自己添喜气的， 对 对, 对， 然后四喜丸子也好吃，对吧、 嗯、 其实朋友请你至少是当你是他很重要的人，对吧？ 而且我那个每次聚会啊婚礼啊什么摆天啊，你就没看上过我那个宴会上的哦，对，你也不坐，你也不是坐在我那堆朋友的那桌。哎呀，你老是坐在那个，我估计给你安排的那些你貌似看着面善的啊， 什么意思？ 那堆人桌， 你说就给我安排一堆女子组呗、哎？ 好吧，这首歌呢，迷惑住我一次，因为这首歌的名字叫做《How Deep Is Your Love》。可是呢，这是来自 Calvin Harris 的《How Deep Is Your Love》，我倒要听听他跟 Biggs 有什么不一样。 好了，2分15秒之后，我们进入到第二时段，一会儿见喽。How deep is your love? Till I never know, hit me hard. 金秋送爽，万里河山披锦绣。9月29日至10月7日，大师名团奏响华彩乐章，明月交响再现峥嵘岁月。田沁鑫执导两部作品同期呈现，歌剧《长征》礼赞伟大历史，话剧直播开国大典聚焦难忘时刻，喜剧佳作点亮假日。陈佩斯执导阳台欢乐归来，好戏连台，艺术之旅喜迎华诞。 翠微国潮购物狂欢持续进行中，各店秋季商品精彩上新，即日起百货类大部分商品低至8折起，翠微店购物满300减60，牡丹园店、龙德店、大成路店单店购物再满200减40，记得来逛逛哦。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11:3128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九月最后一个周一晚上第2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友韩丽。 九月快完了，通常在九月， 你能不能说即将结束？ 即将结束的时候呢？ 这仨字可敏感了。 哎，我会放，我通常每年都会放《维尼亚 When September Ends》，但是呢，今年我不打算放了。每年放的这个就是 Green Day 的这首歌，今年不放啊。 你以为大家都会记得吗？ Green Day 呀、啊、 不是，我说你每年放什么大家都还记得吗？ 你起码记得。 我都不记得了。 你经常就是给我翻出、 啊、 哎，你去年这时候你穿什么带什么你放什么你拿的什么。 尽管我们天蝎女哈是容易这个脑海中啊刻画一些这些东西，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我们也学会断舍离了啊。 对，要不然你记忆库会满，你调取出来就非常满的那种记忆，也是一种麻烦事儿，是吧？ 对，但是重要的哈，在脑海中永远都橡皮擦擦不掉的啊，时光的橡皮擦擦不掉的事情，那就是走了心的啊。 是， 哎，应该放我的歌了。 都行都行， 应该放我的歌了哈。 都行。 此时此刻啊、哎、我要带出的歌曲也是重量级的两个人合唱的一首歌，这首歌呢是来自萧敬腾和林俊杰演唱的。 最近雨够多了、 啊、 你怎么又把它叫出来了？这个雨真的挺多的最近。 问个 hello 吗、 hello hello 是下渺小的字，用尽全力，只希望你被感动，直到那天再对你说 hello hello。 为你歌唱的歌颂， 是令人着迷的歌颂，难过是逼着我脆弱跟从。重新定义人生的梦，带给我光芒的冲动，如此疯狂也执着，是我少的自我，用尽全力，只希望你能感动，直到那天再对你说 hello。 又是两个高手的强强联手哈， 真好听嘞。 对，这个层次的起伏啊，两个人的这种高音的互飙哈， 是 让这首 Hello 印象深刻。就像我看全运会的比赛哈，有很多这个双打呀，对吧？我就觉得哎呀，这个歌手们对唱啊，合唱啊，其实也有点像这种体育比赛当中的两个人啊，组成了一个双打， 这俩人得合拍，而且还都得是高手， 是， 要不然的话谁看呀？两个又不合拍，再高的时候，哎，这个通常在这个大片里边啊，这电影的这个大角色、大角色里边会出现这样的这个偏差，就是说，你认为比如说理查吉尔跟这个布鲁斯威利这俩大腕能在一起演出多大的这个大片来，结果呢演出来以后呢俩人完全不搭啊，这个也是有过失败经历， 就是这种神搭配或者说一加一大于二， 对， 也不是常常出现哈。 是， 但我感觉在歌坛，如果两个人的嗓音呢，还有这个我们叫唱商，现在就是老说情商、智商，还有就是唱歌的这个能力叫唱商， 对，他领悟力， 对，两个唱商很高的人在一起，我觉得不会把这首歌演绎的差到哪里去哈。 是， 而且我觉得他们在一起就可以把一首很平淡的歌曲， 通过他们的演绎哈、啊，给你真的是唱出无数个层次来， 对 啊，你听起来就是很丰富，不是那么单调了。 是是， 好听的歌曲，大概就是第一遍听可能，哦是这样，第二遍再听，第三遍再听，你才发现它里面有那么多的，就是歌者们在里面安放的他们的情绪和特别的之处。 对、 啊， 唱这么好听，我再下雨我也喜欢听萧敬腾带着他的小伙伴们出来。 今年萧敬腾可真的不背这个锅了啊！ 不背锅了。 虽然北京的雨啊很多很多， 嗯， 但人家真没来呀 啊！ 是他没来，所以北京再下雨也不赖人家， 对， 就放了放人家歌。你管着人家吗？对吗？好了，这是来自我很久没有放的一首一个乐队，叫做 Kian 基恩乐队，他们的这首歌叫做 Everybody's Changing。 哎，东城区的叶谦， 哎， 你和你的吉他准备好了吗？ 就今天晚上没人提这茬儿， 不，我们要暖场歌曲两首都已经播放完毕了，下面让我们有请东城区的叶谦弹吉他。 得，嗯， 掌声鼓励。 存货不多，还以为今天省了，明天再弹啊，没想到， 哎呀， 还是得来， 试弹逃不过呀。 嗯，这样唱，对。哦哦耶耶。I love you more than I can say. I love you twice as much tomorrow. Oh, oh, love you more than I can say. Whoa, whoa, yeah, yeah. I miss you every single day. Why must my life be filled with sorrow?Love you more than I can say. Don't you know I need you so? Tell me please, I gotta know. Do you mean to make me cry? Am I just another guy? Whoa, whoa, yeah, yeah.Love you more than I can say. I love you Have you tried as much tomorrow? Whoa, love you more than I can say. I love you more than I can say. 不错不错哈，必须要给你更大的掌声。我要把大家在聊天室中的掌声呢，透过我啊，都一并抛给你啊。 Love you more than I can say。 哎，不错的一周的开场啊，希望接下来的几天，九月的尾声，你都能 hold 住，好不好？ 好， 就这个水准啊。 就这水准啊， 给我拿住啊。 那 hold 不太住。 就像星星落在地面，七彩闪烁世界。 刚刚啊，为我们弹奏了好听歌曲的东城区的叶谦，谢谢你让男左女右因为你的弹奏变成了广播的游乐园， 都是老歌经典，所以都能讨巧。 就是听你现场弹奏的时候，就很有像回到了校园，对吧？ 是像回到宿舍或者回到那个校园 联欢晚会的 对校园小草地上。 对，马上就要到十一了哈，有时候也会班级里组织一些。郊游啊，或者是晚会啊，那些爱音乐的男生啊，帅气的男生啊，就会站出来啊。 你知道为什么我叹气吗？ 弹奏一曲啊。 你知道为什么我叹气吗？想当年 从来都没去干过这事儿。 对，想当年我是坐在旁边呀，看他们乐子的人，你知道吗？我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弹出这么多歌，给大家唱出这么多歌。 就那个年代的时候，你还不具备弹吉他 的能力。我一不具备，二我不具备这个情趣，就是说我不具备这个， 我就算具备这个 技能 才能，我就算具备这个技能， 没有勇气， 对，我也没有勇气或者是展现力去干这个事情，我顶多就是在旁边呀，就是随大溜的在旁边欣赏着，然后呢喜欢看别人在那里卖弄，然后喜欢看别人在那里哇，就是夺得了一阵又一阵的掌声，我也觉得挺棒的。 那你会心里面有一点点碎碎念的说，啥玩意儿，还不如我呢啊？会吗？ 我不会，因为我从小学钢琴嘛，所以我觉得我很理解弹吉他的人的那个非常高兴的那个劲儿，然后他们有的时候会两把吉他。甚至三把吉他在一起的时候更精彩，我很喜欢投入到他们这个中间去。 其实我也从来没有过，因为我发现凡是能够出来给大家弹奏的人，其实基本上都是底子很棒的哈，不会让别人说啥玩意儿啊，基本上都是哇， 是 天哪， 他得合理，他因为他得懂音乐才行。 太厉害了，他会弹吉他。哎，所以哈，就现在可能正在学某门乐器的小朋友们啊，请你千万不要觉得这个练琴很苦啊，哎，很多事情上觉得挺累的，有朝一日你就会发现，这是你爸爸妈妈为你哎增加的一项闪闪发光的技能啊，它可以愉悦你自己，同时也可以让更多的人看到你身上的光。 对。就主要看孩子真的是着迷不着迷， 着迷不着迷、啊、 对，他要是不喜欢你不要去硬逼他，比如说他很喜欢抄起画笔，你非让他抄起吉他，这个就不对了、因为他抄起画笔的时候他是会天马行空，他会非常高兴， 因为现在有小小的吉他嘛、对吧，尤克里里啊，可以练一下。 还是喜欢放一些迈克杰克逊就是正在拼搏期间的时候，正在事业上升期的时候的歌曲。这就是他当年17岁至21岁的年纪的时候，小小年纪的时候的歌曲 PYT、Pretty Young Thing， 确实是真的很年轻的事物，真的非常非常年轻的事物 Pretty Young Thing。 对，你发现就是特别自信的歌手啊，他在一首歌里面他唱着唱着就会出现很多你意想不到的声响。 对、那个年代那个时候的他是如此的年轻，然后对有着那种朝气，还有他不用太多自己去，后来他唱歌大家也都知道他自己会打嗝数拍子，他、那种感觉，但是他在这 个 时期 个人风格非常的鲜明。 对，但呢他在这个时期你们会发现他还没有这个，他还没有这种自己这么打，他还是会他就啊这么用一个后面的人声伴奏。 这是一种就是在唱歌的时候特别自然的捕捉到的一些东西啊，它不再是像现在有的时候在录音室里大家追求一个极致的完美啊，就是每一首歌都修得好像是万无一失了，但是如果在现场呢可能就会不太一样了。刚刚听完1958年出生的迈克尔杰克逊的歌曲，那我相应的就带来一首啊1962年杜德伟啊出生的1962年，杜德伟 比他就小5岁嘛。 对，也是在当年唱过的一首《一起看月亮》，好不好？第三时段听暖文章，冷笑话吧。 在这会，我想要和你一起看月亮。在你身旁，情话慢慢讲，挂一瓶红红，心内真歹势，阮想要甲你斗阵坐做伙。我想要和你一起看月亮，抱着你肩膀，做你的情郎。月下的浪漫，请你好似糖，两颗心从此幸福美满。夜风轻吹动 即将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Don't tell me that you're sorry. Whose covers are you sleeping under? You know I just want someone that I can love. Someone that someone that I can love. Someone that I can love. Someone that wanted to reach out, thinking we could get together. You know I just want someone that I can love. Someone that 好的，谢谢叶倩的第二个才艺， 谢谢你姐姐， 谢谢、嗯、好的， 谢谢你姐姐。 好，马上与你分享今天晚上的暖文章。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懂你的人才配得上你的余生。很喜欢一句话，懂你的人会用你所需要的方式去爱你，不懂你的人会用他所需要的方式去爱你。人生漫漫，你我皆在途中，每当感到孤单的时候，总想有一个人能出现，无需太多言语，只要一个表情或一个眼神，对方就知道自己在想什么。这世间所谓的岁月静好，都抵不过一句我懂你，让人心动。正所谓一个懂你泪水的人胜过一群懂你笑容的人。跟不懂你的人在一起是种什么感觉？其实答案很简单，哪怕两个人，却觉得比一个人是更孤独。世上没有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始终契合的两个人。懂你的人之所以能懂你，不是因为他有什么心灵感应，而是他知道在感情的世界里，懂永远比爱更重要，更难得。难怪会有人说，好的感情从来都是你懂我心，知我意。在拥挤人海里能遇到一个为你而来的人，大概就是一段感情最幸运温柔的模样。有位作家未成名前是一名小职员，有一天他落魄地回到家里，告诉妻子说，我失业了。妻子听后非但没有生气，反倒是安慰起来他，这样你就有时间专心写作了。作家点了点头， 而后却一脸担忧说，我光写作不干活，我们的生活怎么办？妻子跑进屋，从抽屉里拿出一笔钱。作家吃惊地问，这钱从哪里来的？妻子解释道，我一直都相信你很有才华，有朝一日你一定会写出一部著作，这些都是我平时从家用中省出来的，而且我还有工资，够我们两个人生活了。在妻子的鼓励和支持下，他没有放弃写作，坚持多年，终于写出了一部成功的作品。每当记者问起最想感谢的人时，他都会感慨，人生最幸运的事儿，就是遇到我的妻子，没有她，就没有今天的我。有时候，夹杂着懂得的爱，远比爱情本身更让人心动。因为懂你，所以在任何时候都鼓励和支持你，时时刻刻都会相信你。因为懂你，所以会牵起你的手，抵御狂风暴雨。你只需要无所畏惧地向前冲，不必改变成任何人所期待的样子，活出最好的自己就可以了。在漫漫余生里，彼此依赖，相互扶持，这世间最大的幸福莫过于身侧之人很懂你。真正懂你的人会时刻把你的一切都放在心上，第一时间发现你的喜怒哀乐。别人只关心你走得远不远，他会心疼你累不累，会给你温暖的拥抱，暖心的安慰。在你开怀大笑时，他会分享你的开心，幸福感油然而生。人们常说，万人宠不如一人懂。和懂自己的人在一起，未来的日子也会过得温暖幸福，安然自在。深情给对了人，才值得用余生相待。愿有一人懂你悲欢，知你冷暖，陪你看尽春夏秋冬，走遍山河湖海。抬头皆是温柔，愿你从此岁月无忧，总有人陪伴左右，懂你的欲言又止。 也许是那一个人，也许是那一个吻，生命里陪着我们走完走完。现实里我能认分，爱情里不能认命，幸福会过站不停，追呀追呀。相信你是我命中温柔的奇迹，虽然从来我都不期待奇迹，直到遇见了你，相依为命，我才一次又一次喜极而泣。为了你是我命中温柔的奇迹，而我还在学习拥抱着奇迹。曾经碎裂的心不药而愈，原来我的许愿都有被回忆。相信你是我命中 奇迹，虽然从来我都不期待奇迹，直到遇见了你，相依为命，我才一次又一次喜极而泣。为了你是我命中温柔的奇迹，而我还在学习拥抱着奇迹，曾经碎裂的心不药而愈，原来我的情节精彩仍待续。相信你是我命中温柔的奇迹，虽然从来我都不期待奇迹，直到遇见了你，相依为命，我才一次又一次喜极而泣。为了你是我命中温柔的奇迹，而我还在学习拥抱着奇迹，曾经碎了的心不药而愈，原来我的情节精彩仍待续。就忘记那些昨天，就望着那些明天，男孩陪伴着女孩飞吧。 这歌千万别让你姐姐听，也别当着你姐姐放啊！ 我没有姐姐。 对，韩梅，我跟你说，她最听不得这歌的 encore 最后这几句，肥吧，肥吧啊！就你，她非跟你急了不可。我跟你说， 马上就要放假了啊，这真有可能大家贴秋膘，一下贴这个超出了预期哈。 是， 但是确实也天冷了嘛，开始你总得这个吃点儿。让自己更好的御寒嘛，这个也可以理解。重点就是要运动啊！我觉得这个单纯的节食，它不可能让你的身体又瘦，然后身材又好。 对，你也没办法，你人类也没有太多的好办法，是吧？你要是说你是抽脂去什么，这对身体伤害也极大。你还不如就是做有氧、做无氧，这样对身体又能健硕起来， 对， 又对身体的这个肺活量又好。 对，我为什么说这个话题呢？因为在我读暖文章的时候哈，叶谦经常就是锻炼啊，站起来，或者是出去啊，跟女导播聊天什么的 那也属于锻炼， 他不会闲着的啊，他不会坐在那里像你们这样静静的听我读暖文章的。 哎，我们、这个、 他不感兴趣。 我们中年人啊，中老年人坐久了以后啊，腰酸腿疼。 那我呢？ 我们需要运动运动啊，活动活动腿脚。 话说这个暖文章真的是陪伴大家很久了。我经常有时候哈，如果在朋友圈里看到，就是我的朋友会转暖文章，哎，我当时那一刻，哎，这不是我读的吗？就是我也不知道。 对对，你老觉得你读完了就是你的了。 没有，就是声音是我嘛。 别人也有读的权利。 原来他也在听啊。 对， 这还挺让自己感到被需要的。 别人也有编辑的权利，而且别人我估计啊，人家也没就是精，把那个就是加精给编辑下去，人家是整个的整体的一整片，是吧？ 他就是比如说在咱们节目行进当中，他可以把听听 FM 直接转到朋友圈 啊。啊，是这样，那还是你的，那还是你的。 而且呢，在你转发的同时啊、我们的后台呢也会给你加分、有很多小伙伴想知道，哎，我如何像他们那样两道杠、三道杠、四道杠、五道杠、六道杠，这我现在就没杠呢还啊。你只要奋力的啊，每天、这个、 奋力的转他的暖文章。 加 油。I want it.

来自热爱 你抢人戏、啊、 来来自热爱105度的你的阿四 啊，四姑娘。 对，我很爱这首歌，因为名字就像一本书一样啊。他说日久生情，与这波澜不惊。哎，歌名里面能够带着一些诗意哈，带着一些就是给你感觉艺术氛围的歌名其实没有那么多啊，往往就是我真的很爱你， 哎，有点大白话、 啊、哎，对，就很直给的。当然这个也没错哈，但如果愿意有些歌者他愿意去深挖一些东西， 嗯， 就把情绪的一些层次更丰富的东西展现出来，也会让我们觉得很享受， 是 对吧。嗯，你看，我觉得他的嗓音就是我们常说这是被亲吻过的嗓音啊，他肯定是被又亲吻又吃了跳跳糖啊。 嗯， 就是他，你说他动听力，他带着一些俏皮，对吧？ 对， 他即便演绎这种慢歌，他依然有一种灵性在里面。 这他们的这个民谣的魅力啊，或者是他们这些就是比如说他属于说内地歌手有一道风景线是别的省市，就是说别的这个国家是学不来的，就是真的是，就哪怕是就是别的地域的这个歌手都学不来，就是内地歌手有一道风景线，就是他们的直白和直啊，他直入人心的那种东西是有的。 那是因为咱听得懂。哎，反正这首歌呢，在晚上哈22:26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和听友之间是这种日久生情啊， 对 对吧？你说现在一档广播节目会真的是一耳定情吗？就像早年间你听到一个 DJ 的声音，哇，太好听了，我要听下去。坦白的讲，现在不多了啊，不是说大家的就是声音状态没有以前好了，当然也确实没有以前，因为现在可选择的东西太多了啊。 哎， 就是包括就是像我们做专业的这个声音工作者，你让我们去挑选好听的声音，其实也开始发现就是有感觉的不多了。但是哈，我昨天听到一个声音，我就把我吸引住了，就是一个台湾女孩的声音。 嗯，经常有能吸引住别人的声音的人， 就是她的那个声音，其实是因为她配的那个配音的东西，我觉得是带着一些俏皮，这个可能是我在演绎作品的时候很欠缺的。 你应该庆幸啊，人类的第一大知觉呀、它不是视觉。它也不是什么痛觉什么的，它其实是听觉。有你看，有很多人不懂音乐或者不懂什么吧，他不会像这个说我视觉，我看见美术或者我看见电影，我怎么着，我说我不喜欢，我就没感觉，我什么都你画的什么乱七八糟，他不会这样。 你还有十八秒、 但是他听到东西他会说，咦，这什么声音，哎，这怎么那么难听，哪怕是怎么那么难听他也会抓住他耳朵，知道吗？所以你要掌握， 但是极其有魅力让你听下去的那种声音当然肯定有，你要去好好的找一下。来吧，我们转个身，第四时段见。 地板要环保，就选德尔无醛添加地板，德尔地板。 方太洗碗机高能气泡洗，洗净加除菌，就选方太洗碗机。 青春的声音是冬奥赛场上的助威热浪。 我们是冬奥场馆播报员。 赛场解说带您看懂比赛。成绩播报让您热情欢呼。 女子团体追逐项目世界纪录为2:50.76，全国 四队完成超越，再次回到领跑位置。 最后一圈，加油加油！ 青春的臂膀为冬奥赛场保驾护航， 成绩单我来送， 场馆清洁我来做， 需要翻译来找我， 座位在哪儿请问我， 颁奖仪式看我的。 青春的身影谱写出冬奥赛场的风华正茂，青春正当年，冬奥展风采，一起来吧，年轻人！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音乐广播。

是一首配得上单曲循环的歌，虽然四年了，但依然会对张惠妹的唱功以及周杰伦的作曲啊，深记这首连名带姓。 这个、 啊， 你别看小小的身体、小小的躯体，人家这嗓音、这中气 绝了， 就只给，哎，就是能顶住一场又一场的三个小时的演唱会。你能听住吗？三个小时，你就虚着唱，你唱三个小时，我听听，估计都不行。 这是天王周杰伦作家阿妹唱出每个人都曾有过的爱情故事，寂寥沉静的钢琴悠扬开场。周杰伦原本创作是一首轻快的带点摇滚味的曲子，但是为了适合阿妹的声线呢，将这个速度调慢了，更换了情绪的气氛。就单单这首歌，你知道改了多少次编曲吗？就你们做制作人、做编曲的时候， 是啊，最怕的就是 你知道改了多少遍吗？就你改过最多遍的是多少遍？ 11遍吧，就10遍以上了，我已经就是快疯了。就改10遍以上的这种编曲啊，你肯定是一是你非常非常认真的，你认为非常重要的活；二是它不是活，它是你自己的东西；三是，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就是你的过命的兄弟，就是非常非常过命的合作者的东西，你一定要对他负责任，而且你们两个人全都掉进去了，就是说一直掉在这个里边出不来。 但这首歌我们必须要说哈，因为他们的配合我觉得应该是比较默契的哈，但是改了5次以上 啊，5次啊， 对于他们来说就已经相当之多了。 那是因为人家还要有很多这个其他的事情要干呢。 对，就是在一首歌里面花费这么长时间，就足以奠定了他成为了这么长时间以来哈大家都非常爱的歌。而且其实你在听的时候能感觉出来，阿妹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她其实真的小至呼吸换气到拍子的掌握度上，每一个细节都下足了不少功夫。 是啊， 制作人小安也决定不要有太多的元素干扰，就将原本的鼓、吉他、贝斯的伴奏改成只用纯粹钢琴来诠释。 那就不用太多的编曲了，其实就是要找气口，就是要就是编曲的气口了。 对，就是听这首歌的时候特别像，因为其实我们也听得出来，现在人的爱情往往就是到了 中年老年， 应该说到了这个我们说结束的时候，就是整个感情完结的时候，曲终人散的时候， 叫爱情终结， 都会有删除，对吧？这是个步骤。就他为什么叫连名带姓呢？就是讲其实有些时候我们都把一个人全部都忘掉了，但你以为的忘掉，在脑海中其实这个人所有的一切你都还记得，你只是在形式上删除拉黑他，从你的手机的世界中消失了，但在你的脑海中他其实连名带姓、生辰八字、农历阴历的生日你都还记得。 哎呀， 这只是你对这个人有感情的前提下啊。 我说我怎么都不记得幸亏有微信这个东西都找。 对，如果你要真的把一个人的就你爱的人阴历生日都记得特别牛的话，那其实才真的是你把他放进了生命里 啊。 因为阴历生日是每年都在变化的，甚至不到一定的程度人家不会告诉你阴历生日，或者你自己去查， 你每年都得查。但是他阴历，他比如说我是2月20，我就是2月20，他就每年你都得查2月20是今年的阳历的什么什么地方。 所以只有你妈家里人，对吧？ 是， 他会记得。其实甚至你的另一半都不会说每年还给你过阴历的、过阳历的生日，过两遍，送你 两 份礼物，给你吃两个蛋糕， 那就是、 美的你啊！ 那真是就是太爱你了，都不知道怎么送你好了。 对，这个不知道你有没有过类似的经历哈？反正哎呀，连名带姓，还有的人真的多少年之后都忘了你叫啥了。 找个茬就送他礼物。 所以阿妹这首歌特别像是，我感觉像一封音乐的，就是。就是分开以后的音乐日记。就是你讲到你突然想到了一个人，或者是听朋友讲起他还记得你的什么，或者你记他的什么，就很像是一封音乐的，哎呀，怎么说呢，后续吧，感情的后续，用音乐表达的感情的后续后传啊。不说了 不说了， 全在歌里哈。 是， Late start. 博玛丽和他的 Villers 乐队，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Small Town， 小小的城镇，小小的姑娘，小小的城镇。 要唱哈，东城区的叶谦第二时段 没唱够呢， 没整够啊。刚刚我说听阿妹的那首歌呢，是完全的大开大合哈，就完全把情绪释放开了，就很像是在这个屋顶上唱歌， 哎， 就是这个世界我都敢呐喊。但是听这个鲍勃玛丽的声音呢，又好像是我们一起哈到了一个小屋子里啊，一下子就感觉就是似乎有所保留的那种。 对，他那个时期的这个外录，无论是外录还是就是录音棚作品，都应该是模拟音色的，模拟的设备在录的时候呢，可能调试的设备啊跟现在的这种不一样。嗯， 对，听上去就哎呀， 立刻回到小号里边。 是最后的最后哈，我觉得听一些情歌如果把情绪带出来了，就像刚才我们说的连名带姓哈，把某些回忆勾起来了，那不妨就随着这个旋律再深度的想一会儿 好不好。 但是止于今天，啊，明天天亮，迎接全新的九月最后一个星期二的时候，一切都一笔勾销，好不好？ 好， 晚安， 晚安， 晚安。 你懂得就够了，真的有某一种悲哀，连泪也不能流，只能目送。我最大的遗憾，是你的遗憾与我有关，没有句点已经很完美了，何必误会故事没说完。还能做什么呢？